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颜元恒向博士请教完问题，才发现自己的两个星半毒跑得只剩下了一个，剩下的那个正诚惶诚恐地抱着书袋看他。听他说了石庭云被六皇兄叫走一事，颜元恒也没怎么生气。颜元恒早就听过石庭云的名号。石庭云是石金鸿将军独子，名讳异常，被父亲寄予厚望，就连父王对他亦是宠爱有加，年节里又是赐菜又是赏物，足见他受重视的程度。况且又是那位六皇兄叫他换走，他生气也无用。颜元恒微叹一口气，刚刚出门便见石庭云用帕子拖着几块糕点飞快奔来，见了十三皇子便一把捉住他的手。 十三皇子久等了，请往这边来。 行事素来端庄谨严的颜元恒被拉得一趔趄，稀里糊涂地和他一道在国子监的走廊里七拐八绕地绕了许久，把另一名小半毒甩下老远。等到了一处风景宜人的小凉亭，石庭云才停下，单膝下跪，把手里捧得稳稳当当的糕点呈给颜元恒。 请十三皇子用糕点。 颜元恒站稳脚跟，略微有些气喘。 这是六皇兄的。 石庭云坦荡荡道。 是啊，是请我的，我拿来了些，十三皇子午膳进的太少了，正好垫垫肚子。 颜元恒盯着点心抿一抿嘴巴。 我不饿。 但糕点的香气刺激了早已空瘪的胃，颜元恒腹内发出咕噜一声闷响，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大半。石庭云站起身来，笑眯眯推荐道： 用午膳时我瞧出十三皇子爱吃甜的，庭云一个个试了过去，这三种糕点最甜，十三皇子当真不试一试吗？ 颜元恒偏过脸，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过贪残。 六皇兄寻你何事？ 他没说。 石庭云摆弄着手中帕子的花边。 做不过是给我些好处，要我做他伴读，替他添份助理嘛。 宫中的孩子最是早慧，更别提是受母妃教训影响，从小谨小慎微的颜元恒了。他忽然一惊，赶忙去捂他的嘴。 你小声些，这话不可乱说。 石庭云便不说了，拖了拖手里的帕子，示意他快些用。颜元恒却将糕点收起，一本正经道： 餐前不可滥用甜食，会坏胃口。 那便留在饭后了。 彼时颜元恒再如何谨慎，也不过只是一名稚童，他心中踌躇了许久，才在那日分别前开口问石庭云道： 你会去吗？ 这本是句没头没尾的话，但石庭云却听得懂。 石庭云明日会来陪十三皇子读书，后日也会来，一年也来，十年也来。 或许是一语成谶，石庭云当真做了颜元恒十年半读。整整十年，十年也改变了许多事情。又是谨小慎微的颜元恒，以真才实学渐渐压过了颜元昭，颇受皇上爱重。而颜元昭也一改早些年的勤勉聪慧，不再苛求上进，越来越有纨绔之风，叫皇上头痛不已。与这二人相比， 石庭云的性情倒是没有大变。从初识起，他便是个逍遥快活的人，仿佛万事都不能牵累于他。正如他15岁时酒后狂言，望成心背，唯吾独秀。石庭云对望城的角角落落都熟悉不已，他第一次带颜渊恒溜出宫去赌坊，赢了10两银子，又拿这10两银子带他玩遍了望城，去茶餐厅说书，磕3文钱一碟的瓜子，钻在人群里看皮影，瞧西域人玩蛇，甚至凑到西域人身边用西域话借来他的蛇，盘玩一阵又拿来吓唬颜渊恒。颜渊恒不怕蛇，淡淡道：“ 胡闹，小心被咬。” 石庭云笑话他12、3岁就活成了一个老学究，他也不生气。颜渊恒从不对石庭云生气，他很喜欢看着他做事情，不管是练枪、练字、抄写、喜宴、饮酒，石庭云做来都与旁人不一样。颜渊恒不很懂这是什么样的感情，他想与任何一个人在一起这么久，大概都会有这样不同寻常的感情吧。然而自从楚子陵进石府后，情形便与往日不同了。原本一心一意记挂着颜渊恒喜怒忧愁的石庭云身旁，开始无时无刻不跟着一名小厮，叫石庭云真爱不已呀。楚子陵天生一双笑眼，惯会来事儿，长得也极俊俏。石庭云也说，当初在众多小厮中挑中他，就是因为他笑起来赏心悦目。事实证明，石庭云的眼光着实不坏。楚子陵学什么都极快，颜渊恒曾亲见石庭云教他10家枪中的回马枪式，楚子陵只看过2遍便轻松演出了全式。石庭云爱才，同颜渊恒共坐饮茶时仍不忘夸耀楚子陵与夸耀自己。 我可真是捡到宝贝了。 颜渊昭冷哼一声： 哼，一个略聪明些的小厮也值当你拿上台面来一次次说？ 哎，他不是小厮，是块璞玉，你们带看吧。 一旁的颜渊恒不语，他想，我的璞玉也养了一块他的璞玉吗？他微微垂下长睫，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，试图忽视心中那隐约的不适。在某次马球比赛后，他再也不能忽视了。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公子在比试中拿马刺扎伤了马，马儿受惊发狂，骤然发力，把那公子掀下马来。石庭云恰在近旁，飞身下马将那公子接住，保住了他一条小命。而楚子陵跃身至发狂的马背上，在满场惊慌的马嘶声中，一下下收着马缰，竟将那狂马慢慢安静下来，绕场齐心一周，旋即来到护住那醉酒公子的石庭云眼前。楚子陵微落缰绳，马高昂前蹄长嘶一声，在石庭云面前一步开外的地方站住了。马鼻喷出的热息掀起了石庭云的头发，他抬头望着马背上的楚子陵，楚子陵则俯下身来将马缰递给了他。而急着从马场另一端策马赶来护着石庭云的颜渊恒，清楚地听到楚子陵在交还缰绳时对石庭云笑道：“ 公子在下，子陵在上，这样好吗？” 颜渊恒看到向来潇洒的石庭云愣了愣，紧接着抿唇一乐，竟像是窘迫了的样子。颜渊恒未曾见过这样的石庭云，他心里酸涩的厉害，下场喝了几杯热茶仍是难以平复。颜渊恒抚着茶杯肚，小声问自己这是怎么了。后来南疆造反，战事吃紧，16岁的石庭云奔赴战场，身边带着一个楚子陵。战事持续2年，最终在距锦鸡陵不远的大青山上进行决战。皇上时时忧心石金鸿的安危，于是 同样忧心石庭云安危的颜渊衡自请前往边疆。待他率兵到时，决战已然结束，南疆投降，战事落幕。颜渊衡见过石将军，代宣圣旨，议过政事后才压抑着内心紧张，询问石庭云身在何处。他在大青山战场边找到了石庭云，夜风之中，石庭云坐在斜坡上，银盔跌落，长发凌乱，正静静坐在那里想着心事。而他的目光停留在不远处打扫战场、长身玉立的楚子林的背影上。颜渊衡叫了他一声，石庭云这才转过头来，拖着伤腿跪下致意。颜渊衡急忙去扶，又听到了他久违的玩笑腔调。 谢皇上恩赐十三皇子于末将。 当夜，颜渊衡在行军帐篷里做了一个极不妥当的怪梦。一梦过去，他心中着实不安，吃惊于自己的歹念，只好趁天色未明，在军帐边悄悄埋下了自己的血库。